加上剑光，却也只是阻挠了部分伤害，完全没有阻挠落凤斩的来势。剑光继续击落，毁人不倦忍刀架在身前，只是无奈被劈落下去。这就是招架和技能格挡的区别。格挡技能是可以完全化解掉对方的攻击判定，而招架只是抵了部分伤害，攻击的判定却是全吃。 毁人不倦就这样被一记落凤斩劈落回地，而那神枪手在剑客起跳的时候，却是朝后一个翻滚，这一滚也让毁人不倦极其郁闷。此时他落地就算立刻一个前滚躲开剑客，却也正好撞到这神枪手的枪口。这两人明显也是经验丰富的老手。 这一上一退的配合化解掉了毁人不倦可做出的所有可能。左右两边，其他玩家也已经围上，而外圈还有留人。对影分身术的提防，对方没有放松。看来真有些麻烦了。落地的瞬间，毁人不倦已然明白，角色刚一着地，立即就是一个后翻。他的身后是对方的领头者金香。 金香毕竟是枪炮师，看到毁人不倦又是朝他滚来，本能的就是一个后跳，结果就见毁人不倦后翻的同时，像是扎了一个猛子，忽然消失不见。不好！金香心念刚动，毁人不倦已经破土冲出，正在他的脚下。人法地心斩首术，一道血花又从金香的身上飞出。 但是攻击却没有因此而结束。地心斩首术后飞扬在空中的毁人不倦，双手在胸前疯狂一阵舞动，赫然是一个结印。这是……抬了视角的金香看得清楚，却是完全无法分辨这是什么结印。结印更是在瞬间已经完成。毁人不倦的身形突然一晃，像是要施展影分身术的那样一晃。 只是这一晃，动作的幅度远比影分身术要大，那一晃看起来竟然是朝四面八方。金香瞬间知道要发生什么了，可惜他也仅仅是知道罢了。毁人不倦的身形在那一晃之后突然散落开去，满场顿时不知有多少个毁人不倦的身影，灰色的身影狂乱奔走，令人眼花缭乱。 金香的身上更是开始不断的有血花飞起。忍者70级大招，忍法影舞。再散开一些，当心他出圈。金香此时连忙发出指示。影舞攻击是操纵多个影分身，而在收招以后，角色的落位可以由操作者自行选定。由于影分身太多。 超强的迷惑形象，旁人很难判断最后的落位会在哪里。如果不扩大防守范围，很有可能被这家伙借这一招出其不意的冲出包围。众玩家听从指令，一边拉大圈子，一边朝着影分身发动攻击。影舞的分身和影分身术的分身一样，是可以靠攻击消灭的。 所不同的是，影舞的影分身术是会活动的，而且生命也更强。所有习惯性的想找出不动的分身来消失，因为影舞时每个分身都需要靠玩家的操纵来掌控，所以绝大多数时候玩家并不能完全驾驭影舞所出现的所有影分身，经常会有一些是呆呆的站立着。 然而此时，众人在搜了一圈后，赫然发现，没有。静止着的影分身竟然一个都没有。毁人不倦竟然可以控制好所有的影分身术，这一操作绝对是已经达到了忍者的职业水准。加王朝这样的大公会玩家都算是见多识广了。 而他们在游戏里，在竞技场里还从来没有见过能把影舞操控到如此程度的玩家。没有静止的影分身，大家只能抓着活动的去乱打。 但影舞中的影分身活动起来有技能效果，移动速度比起寻常要快出一倍。这漫天的身影游走开来，大家的视线几乎要留下残影，实在是琢磨不清。虽然如此，技能总有个时间，就让这家伙嚣张吧，反正他还是跑不了。人多势众的一方终究还是不怕的。金香起初也是这样想的，但是不大会儿后，他忽然发现好像有些不对，自己的生命下降的有些过分了吧。影舞这个技能通常都是被当作群伤类来使用的，但是此时这个毁人不倦似乎是将攻击集中到了他身上。那不断乱窜着的灰色人影一边迷惑着众人的视线，一边不住地把攻击朝金香一个人身上堆。由于荣耀中的技能操作性很强，所以技能效果有时也不好界定。影舞这个技能当群伤来用只是更简单更容易上手，但是如此集火攻击一个目标也不是不行，只是这需要更加繁琐大量的操作罢了。而毁人不倦无疑就是在这样做，能操纵所有影分身的他更是把火力朝着金香身上集中，如此汇集起来的攻击，金香的生命下降极其迅速，原本不会有的担心此时终于浮上了脑海。 难道我会死？ 金香大惊之下也顾不得其他，连忙大叫： 牧师！ 足足15人的团队当然会带牧师，其他玩家说实话还真没发现金香的状况，此时听到他叫牧师才猛然发觉金香的生命怎么已经去了这么多。牧师连忙飞奔过来正举起法杖，突然一道灰影从他身边划过，一击之下这吟唱就硬是被打断了。 用瞬发的！ 金香恼火。牧师的补血技能大体来说有两类，一类是维持生命的类型，需要吟唱，这一类就是通常所说的回复术，分小回复、大回复、圣言回复三种，越往后需要的吟唱时间越长，恢复的生命值也就越多。而牧师这种吟唱可不是像忍者的结印一样可以用操作提高的，操作只能更快地发动吟唱，吟唱的读条只能靠角色的精神属性和装备提升的释放速度来讲。而另一类补血技能通常是急救类，这类技能叫做治愈术，同样分小治愈、大治愈和圣言治愈。治愈类的技能无需吟唱，属于瞬发类技能，但是技能冷却时间很长，只凭治愈术来维持补给，冷却肯定是不够用，所以通常回复术才是补充生命的主力，治愈术都是关键时刻使用。这大中小三种回复术和三种治愈式的使用节奏和时机，正是体现一个牧师水平的地方。贾王朝这牧师看金香生命还没到很危险的地步，而且己方人多，自己的安全应该很有保障，所以本想吟唱一个圣言回复给金香，哪想毁人不倦的影舞操作如此刁钻，一下就给他打断了。金香着急催促，牧师连忙准备施展治愈术，不想此时毁人不倦的影舞有一半身影朝他扑飞而来，连续不断的攻击中，牧师连续性的在僵直与正常状态中切换着，这技能哪里用得出来啊？此时的影舞又被毁人不倦操作成了一个杀二的技能，这家伙是铁了心的要给金香点颜色瞧瞧。但影舞的杀伤力分了一半给牧师后，金香压力顿减，再一看自己的生命，觉得自己也是有些紧张过头了。再怎么说，荣耀中也不可能有一个技能就秒杀同级角色的事情发生， 哪怕是营武集火也不可能。从容地用了一个补血的药剂后，金香没有出声，却是在团队频道里暗自布置大家站位。营武也不可能杀死自己，但是这家伙的意图或许是趁乱走人。在金香冷静下来后，整支队伍的人都不像刚才那样手忙脚乱，营武的攻击本就没朝着他们来，对他们的行动也无影响。众人都是荣耀老手了，了解这技能的特点，立刻按照金香的安排小心地站好了位。操作营武的毁人不倦也一直很注意周围的情况，他心中本就是两手打算，如果局面允许，绝对会终止技能立刻跑路。起初看到对方乱了阵脚，毁人不倦心下激动，正小心地寻觅着机会，不想对方这么快已经稳了下来，而后的站位很是合理，让经常钻人群拾荒的毁人不倦寻不到半点可乘之机。而街道另一端一路追他而来的玩家终于也快要到了。完了，这一次毁人不倦是彻底没招了，想不到这么大片地图自己愣是没跑出去，这些工会的家伙今天都是吃了什么火药了，这么带劲啊。片刻，鹦鹉的技能结束，毁人不倦完全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最后一个落位索性直接停在了金香的头顶，人法却落。鹦鹉是大招中少有的收招后无僵直的，毁人不倦直接就接了一个雀落，从天而降，直接就把金香给蹬翻在地，踩着人的脑袋最后嚣张了一下。眼瞅对方营武结束就要没戏唱了，没想到还吃了这么一招，被踩翻的金香大头朝地吃泥，姿势很是狼狈，众目睽睽之下面子很是挂不住， 挂了他。 趴在地上的金香有些声嘶力竭，作为一个姑娘，而且是姑娘中的高手，加王朝这等大公会的核心成员，金香已经习惯了到处都受关照，什么时候这样被人欺负过呀？和毁人不倦本没有私仇，但这一瞬间也是立刻有了。正这时候，没由来的忽然出现一串笑声，女人的笑声，而在场这一对半人只有金香这一个女人。金香这个处境怎么可能笑得这么欢快，连毁人不倦都被突如其来的笑声惊了一下，下意识地觉得是金香疯了。但再一细查发现不对，这声音有些小，并不清晰，不是自己附近。 你突然笑什么呀？把我暴露了。 跟着又是冒出这么一句，而这一声说话声音就清晰了很多。 这是家王朝的金公主呀，趴在地上吃泥不好笑吗？ 有人说着，声音好像断断续续的样子。这些荣耀老手马上知道这是什么情况了，这是某个玩家身边由旁人发出的声音收录进游戏里来，效果总不是太好。 是谁？ 金香很恼火地问着。金公主是她在家王朝背地里被人起的一个绰号，一点褒义都没有，是讥讽她自以为是像个公主。周围一圈家王朝的玩家都是面面相觑，视角转来转去，不知是哪位哥们儿身边的妹子在说话。 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打扰大家了。 先前那个清晰的声音又冒了出来，而这一次一个人影也从一边街角转了出来，一边说话一边竟然快步奔来。 巨魔笑， 所有人惊叫出来，呼啦一下，原本对着毁人不倦的包围外扩，俨然是要向巨魔笑扑去。金香身边这些人都是工会比较高层的，知道什么才是对工会更重要的，所以一看到君莫笑 立刻知道孰轻孰重，瞬间就把毁人不倦给遗忘了。破绽，毁人不倦本来是惊喜的发现突然有了空档，但是转视角一瞅后，发现会出现在这空档的原因，根本就是因为众人完全抛下他，围向了君莫笑，顿时心中一片雪亮。他终于明白，今天这各大公会打了鸡血一样，在这荒野小镇里疯狂追杀，实际上都是因为这个人的存在，而自己只是因为和他有了接触，顺便就牵连上了。君莫笑，毁人不倦这一次才是认真记了一下这个名字，而这君莫笑瞬间却已经落下了和他一样的处境，被围。就见君莫笑突然一个翻滚起身时，已经是转身了180度，直接开枪一射，角色弹起倒飞，是一个平滑的飞枪动作，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可是这样也不足以快到冲过包围，围上玩家的攻击早已经招呼上去，君莫笑瞬间化身为烟。影飞之术，毁人不倦大惊，他一个资深忍者竟然没有发现空中的君莫笑在什么时候替换成了影分身。 你太慢了，我等半天了， 君莫笑的声音突然清晰地出现在了耳边。 等什么？ 毁人不倦茫然地回问了一句，一边转视角一看，君莫笑的真身已经闪到了他身边。 拾荒的机会啊！ 说着，君莫笑抬手一击，毁人不倦看他背影，也不知用的是哪个挑空类的技能，那边刚刚爬起的金香就已经被他击上了半空。从突如其来的笑声到君莫笑已经闪到了他身边，一切发生的是那么的快，快到此时金香才正从地上爬起来而已。 拾荒的机会，一直跟着我。 跟着你干什么呀？你又不是我的目标。 拾荒哪有什么目标？ 毁人不倦说着，突然留意到君莫笑正攻击的这个金香，还有之前拼死也要干掉的那个家伙，这先后两位很巧都是枪炮师。 喂，你和枪炮师有仇啊？ 毁人不倦顿悟。 胡说，我和枪炮师玩家关系最好了。 两人这说着话可不是站着不动，叶修过来挑空了金枪后，跟着就是一个压枪的操作，直接把金枪朝着之前让毁人不倦喜出望外的漏洞送了过去。此时快步冲上，边跑边不断地攻击着浮空中的金香，像是足球场上球不沾地的带球。毁人不倦也是紧随在了一边，只是这漏洞冲的让他有种淡淡的忧伤，这漏洞是因为他被无视才出现的。 帮手啊老兄，看在我又救了你一次的面上。 叶修说。 哪里来的又？ 毁人不倦出手，也像君莫笑一样把金香当球一样往前抽打着。 禽兽啊，之前街上不是我，你早被人轰死在墙角了。 毁人不倦立刻想起，那是最初的时候他贸然去翻墙，结果被人轰下，后来是在君莫笑的领路突破下才成功突围。天地良心，毁人不倦这一直努力突破重重包围，每分钟都过得无比充实，最初的那一幕感觉好像已经是10000年以前的事儿了，真的是一时没有想起来。